来，我们来开始上课，可以吗？偷偷瞧一下，这个声音可以吗？一样吗？因为我还没有瞧，是不是？好了，这样可以吗？好，那我们来开始上课。我们上次跟同学谈到这个信赖保护原则这一块，那在讲义的100页。好，我们说信赖保护原则这一块呢，首先是它的法理基础的部分。好，因为我们的宪法的条文里面并没有直接去谈到信赖保护原则这样的基本概念，好，没有明白的讲。那但是在大法官的525号解释呢，就特别有谈到信赖保护原则是具有宪法位阶的。好，那我们讲过大法官的525号解释的第一段，就从法治国原则呢延伸出信赖保护的要求。好，那我们上次也讲到说，因为信赖保护原则本身它具有宪法的位阶，好，已经在宪法，在这个大法官解释当中帮它定位成是一个宪法位阶。好，换句话说呢，所有的国家行为，包括立法，包括行政，也包括司法，好，都要受到信赖保护原则的这个制约。好，那这个是上次我们跟同学介绍的部分。那第二个呢，要跟同学来谈的是信赖保护原则的要件。好，信赖保上次谈的是它的什么法理基础跟适用范围。那第三个，我们现在要跟同学谈的是信赖保护原则的要件。好，它的要件一般在学理上的讨论是三个要件。首先，第一个是所谓的信赖的基础。什么是信赖的基础啊？简单的讲，就是我们上一回所谈到的它的适用范围。好，或者你可以粗浅的讲说，只要是有一个受益、对人民有利的国，或者对人民有利的国家行为，受益的国家行为。好，受益的国家行为，这个都可以算是人民可以，这个都可以算是作为人民信赖的一个基础。好，这个受益指这个受益的相对是什么？是负担。国家的负担行为，人民自然没有主张信赖保护的必要。好，只有受益对人民有利的国家行为才有主张的必要。那这个国家行为呢，是指什么？包括国家的立法、国家的司法跟国家的行政行为都包括在内。可以吗？好，这第一个，前提是要有所谓的受益的国家行为。那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是所谓的信赖的表现。这个信赖表现讲的是人民要对外在客观上有一个具体的表现行为。好，我们稍微整理一下，依照大法官525号解释的要求，这个信赖保护的第二个要件呢，相对的严格。好，必须是对外。在客观上，好，对外在客观上有一个具体的表现行为。好，对外在客观上有一个具体的表现行为，这个主要要相对的是什么？如果只是单纯人民主观上的愿望，好，或者人民单纯主观上的期待呢？这个都可以，这个都不算是。所谓的信赖表现要件的该当，可以吗？好，525号解释对信赖表现的要求呢，这个比什么？比一般的讲法来得更加的严格。好，那举个简单的例子，譬如说今天机关核发给甲一张建造的执照，这个建造执照当然对某甲而言是一个受益的国家行为，有利。好，甲很高兴。拿着这个执照呢，跑去动工新建。这个动工新建的事实，好，就是一个对外在客观上的具体表现行为。好，所以将来如果机关呢事后废弃这个执照呢，自然甲可以主张信赖保护。但是如果今天甲没有去动工新建，好，他只是拿这个执照每天很高兴，好，这个每天抱着这个执照大笑呢。好，那这样的做法本身呢，将来事后的废弃呢，都不算是信赖保护原则已经该当了，可以吗？要对外在客观上有一个具体的表现行为，将来的事后废弃才可以主张信赖保护。好，那第三个要件是什么？第三个要件是人民的信赖利益必须是值得保护。好，信赖利益必须是值得保护。 这边就会分成两个层次在讨论。第一个是要有所谓的信赖的利益，信赖利益。那什么是信赖利益？好，信赖利益的这个讨论呢，可以分成，可以再分成两个层面在层面来讨论。好，如果只是单纯的，好像有点低嘛，是不是？如果只是单纯的这个，我们先讲哈，如果是既得权，这样子好了，同学，有后面的一定看得到，同学你都不要擦，都不要擦，我不要擦，我改一下位置而已。信赖利益要值得保护，可以吗？好，然后信赖利益这个要件呢，可以打开来谈。好，这个如果是人民的既得权，既得权，已经放进口中的，口袋中的，既得权。那如果事后要把人民的既得权呢，来加以这个事后的废弃呢？这个既得权，好，这个既得权的事后废弃，人民自然可以主张他有信赖的利益。但是如果，好，这个不是既得权，是单纯的期待的权利呢？啊，人民的期待权利呢？这个就未必哦，可以懂我的意思吗？好，既得权跟期待权的这个差异，好，我们可以先看一段大法官曾经讲过的一个这个解释。好，来，请同学看到这个讲义，你翻到这个107页的地方，107页。好，107页，我们看一下这个许东立老师，他曾经在574号解释啊，有800余份意见书，好，当中对这个有谈的蛮深入的。他说好，凡是法律的107页，凡是法律的修改，好，即便是向将来发生效力，只要是对发生于旧法时代，于新法公布生效时仍未完结的连续性事实关系产生不利影响，这都会有信赖保护的问题。好。然后他说本席同意，好，老师不要写本席，好，我们认为呢，人民啊依照什么旧法已经取得的权益，你们看到既得权，既得权，如果是依旧法已经取得的这个权益呢，因法律修正受到不利影响，这个有没有信赖保护？有，好，第一种情况绝对是有信赖保护，这个就是我们待会会跟同学谈到的所谓的法律有真正的溯及既往，那人民绝对可以主张信赖保护原则，了解吗？待会再跟同学详细介绍。那再来，他说，但是第二种情况，信赖保护原则的适用范围绝非仅止于此，啊，因此依旧法已经取得的权益受到新法影响的情况呢，啊，就是刚刚那个既得权哈，与法律的真正溯及几无二致，这还是第一种的话。那实务上，其实既得权受到侵害很少见，反而是什么？第二个。好，依旧法预期可以取得的权益受到新法影响的情形，这样懂我的意思吗？这个就是我们待会要跟同学详细讨论的所谓的期待权益。好，大法官的解释，无论是525，啊，或者是到后续的605啊等等等的信赖保护的解释，其实都跟期待权有关。好，没有在处理所谓的既得权，就既得权益问题呢，不会是争议的。因为国家如果胆敢对人民的既得权益，啊，这个有所限制、有所侵害的话，这个太明显的违法。但期待权就不一定，这样懂我的意思吗？期待权受到侵害，就是待会会提到的所谓的法律有不真正溯及既往的情况，那人民是不是必然可以主张信赖保护？这就未必了。这样来解我的问题意思吗？好，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我们要跟同学谈的是信赖利益是否值得保护的这个要件。信赖利益是否值得保护啊？如果你正面的去谈呢，其实不容易谈。所以立法者在行政程序法119条呢，他提出了一些信赖不值得保护的太阳。信赖不值得保护的太阳。那换句话说呢，如果我们没有行政程序法119条这些信赖不值得保护的太阳的话，没有不值得保护，那就是什么？就是值得保护嘛？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吗？程序法119条的规定是，它提出了三种信赖不值得保护的太阳。 三种信赖不值得保护的太阳。那如果今天你在个案当中你已经可以审查出来本题呢没有这三种不值得保护的太阳，那我们反过来推论就是什么，它的信赖利益值得保护，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行政程序法119条这三种不值得保护的太阳。来103页，好，或者法条，看你的法条也一样，他怎么讲？好，他说受益人呢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他的信赖是不值得保护。好，第一个，好，他用诈欺、胁迫、贿赂的方法使行政机关做成处分，好，用骗的、用拐的让行政机关发噪，好，那这个太可恶了，好，自然信赖不值得保护。好，第二款，我们把它圈起来，考试会考第二款。好，对重要事项提供不正确的资料，好，或者为不完全的陈述，致使行政机关依该资料或者陈述而做成行政处分。好，譬如说你提供一些伪造的证件，好，你这些伪造证件提出来之后呢，那让行政机关来核发这个执照。啊，你对重要的事项，好，这个你要申请执照相关的一些文件，好，应该是要正确的资料嘛，那结果你提的是一些虚假的资料、虚伪的资料，好，那这个时候呢，第二款该罚。好，那其实第二款呢，跟第一款会重叠嘛，是不是？你说什么时候重叠？当这个当事人呢，针对这些重要事项的虚伪性呢，他主观上知悉。啊，当事人对这些资料的这个不正确性，好，这个虚伪性呢，他主观上是知悉的话，那其实就是第一款的诈欺的方式嘛，是不是？好，那我们待会再进这个深入去探讨第二款啊，你先搁着。好，那第三款是什么？第三款是明知处分违法或者因重大过失而不知。好，那这个其实也很好理解。好，就是你比如说今天机关核发一个执照给你，但是其实你明明知道说你没有提出申请，你根本就没有提出申请，那主管机关他应该是发给你才对，结果他发错了，发给甲。好，你明明知道这个执照呢你不应该取得，你却还是闷不吭声，明知处分违法啊，或者重大过失，好，你稍微去注意一下就能够避免这个取得这样违法的处分，好，你却没有去注意，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呢都可以认定是信赖不值得保护。好，那这个是我们程序法119条跟同学谈的。好，那下面这个问题呢啊，待会我们再详细的讨论，我们先把它谈完啊，先把架构跑完。好，那当这三个要件啊如果通通都具备了啊，今天第一个有受益的国家行为，他核发一张执照，第二个有信赖表现，人民有信赖表现，他有受益的国家行为，你因为他的受益国家行为对外在客观上有具体的表现行为去动工兴建啊，那事后呢他去废弃掉你这个执照，这个废弃本身已经影响到你的信赖利益。好，那这个信赖利益又是值得保护，没有119条的要件的话，这些要件通通都具备的话，啊，通通都具备这些要件，那针对他的事后出尔反尔呢，你就可以来发动信赖保护原则。好，这些要件如果三个都具备的话，把它稍微写一下，三个都具备的话呢，好，那这个时候他的如果他事后出尔反尔，你就可以发动信赖保护原则。好，但是发动信赖保护原则啊，不代表好你可以100%的阻止行政机关的事后撤照。为什么？因为学说上认为，在信赖保护原则的法律效果判断上，还是有两种可能性啊，所以这是第四个，信赖保护原则的法律效果。信赖保护原则的法律效果呢，一般的讲法有两种类型。第一种叫做所谓的存续的保护，第二种叫所谓的财产的保护，财产保障跟存续保障。好，什么是存续保护啊？存续保护就是100%的主张信赖保护啊，可以保障你信赖利益的存续下去。举个简单的例子，刚刚跟同学谈到的，好，今天机关核发一张执照给甲， 核发一张执照给甲，甲已经动工新建，盖好了101层的建筑物都已经盖好了。好，那事后呢，主管机关才因为这个执照当初在核发的过程有一些小小的程序瑕疵啊，没有完备啊，就打算要事后废弃掉这个执照。那我们讲说他的这个事后的废弃呢，啊，自然你可以怎么？自然你可以100%的主张信赖保护。好，所以在第一种情况底下，存续保护它讲的是可以保障人民信赖利益的继续存续下去。好，它是完全呢不可以去撤销你的这个执照。好，但前提是什么？前提是人民的信赖利益必须要够大，人民的信赖利益必须要显然大于行政机关要撤销所欲维护的公益。啊，他要追求的这个公共利益呢，啊，那个公益的成分非常的低，啊，反而是人民的信赖利益天平两端，啊，人民的信赖利益要显然大于啊他撤销要维护的公益，啊，它是一个单纯的一个程序上的一个小瑕疵，啊，这个时候你主张存续保护。那什么情况是主张财产保护呢？啊，换句话说，如果今天是公益大于私益，人民还是有信赖利益，啊，但是反而是行政机关要撤销执照所要追求的公益大于啊，法条上只有单纯写大于人民的信赖利益的话，啊，这个时候你还是有信赖利益哦，因为你有信赖利益，所以还是要保护你的财产哦。了解吗？只是这个保护的程度呢，啊，没有像第一种存续保护来得这么的强烈。啊，举个简单例子，比如说今天机关核发一张执照给某甲，让某甲去盖加油站。好，加油站动工到一半，那事后呢，主管机关才发现，啊，在甲动工的过程，陆续动工的这几个月呢，附近突然啊，进驻非常多的这个小学，啊，这些小学包围了这个加油站。啊，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主管机关想说，那这样太危险了。如果一旦加油站呢发生什么意外的话呢，那这个附近的学生呢，安全总是会有疑虑。好，啊，所以主管机关事后基于学生安全这样公益的考量，啊，就把主管机关的这个执照呢给事后的废止掉。但这个废止本身，甲毕竟已经动工新建了，好，而且这是处分做成以后的事实发生变更嘛。好，做成当时其实甲呢在发照当时没有小学，是后来才进驻的。好，那这样的情况之下，主管机关就要给这个甲合理的补偿，好，至少就已经动工的部分，好，看多少比例要提供补偿费给这个当事人。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好，那这个部分本身考试的时候，哈，不是直接单纯谈学理，你要带法条，啊，跟存续保障有关的法条，在行政程序法117条的第2款，跟财产保护有关的法条，在行政程序法120条跟126条，可以吗？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些法条。来，请同学翻到你的这个行政程序法，我们先看一下这个117条的部分。行政程序法的117条在讲什么？我们看一下哈，程序法的117条。好，117条，他跟你讲说，违法的行政处分，啊，在法定救济期间经过后，啊，这句话你先不用管它，我们之后再谈。违法的行政处分，啊，原处分机关得依职权为全部或一部的撤销，啊，所以只要处分有违法，行政机关都可以依职权来主动撤销这个违法的处分。但是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就不得为之，看第2款。好，你把它圈起来。他说，受益人呢没有119条信赖不值得保护的情形，换句话说，他的信赖利益是什么？是值得保护嘛，对不对？没有119嘛。好，而信赖授予利益的行政处分，好，他起来，他的信赖利益啊，显然大于撤销要维护的公益。人民的信赖利益够大，啊，远远大过机关所要维护的公益的话， 好，那这个时候是不得撤销哦，不得撤销就等于是存续保护哦，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好，好，再看到120条，120条怎么讲？哈，他说，那授予利益的违法行政处分，一旦经撤销后，啊，如果受益人没有前条的信赖不值得保护的情形，换句话说，他的信赖利益也是值得保护。好，那其因信赖该处分所遭受的财产上损失，啊，画起来，为撤销的机关就应该给合理的补偿。好，他的意思是讲说啊，今天人民还是有信赖利益，而且这个信赖利益是值得保护，可以吗？好，只是这个信赖利益不够大。没有远大过公益，而是公益大于个人的信赖利益。好，所以这个时候机关可以撤，机关可以撤销执照，只不过撤销执照的同时，应把应圈起来，应给予人民合理的补偿，这样了解吗？好，简单的讲就是拿钱去买你的执照了，拿钱去换你的执照了，了解吗？好，那这个是所谓的财产保护的部分。那126条也是一样的情形，我们这里以后再跟你详细讨论，好吗？好，所以到目前为止呢，你只要先抓那个架构，信赖保护原则在适用上呢，三个要件要通通具备，具备了之后，只是你可以发动信赖保护原则，但是不是代表说，好，机关完全不可以，因为机关不可以说，不是讲说你因为有了信赖保护原则，所以机关不可以撤销你的执照，绝对不是这样讲。而是要看情况，除非你的信赖利益要够大，好，那这样的情况，他才是不得撤销你的执照，不然通常的情况都是什么？都是他可以撤销你的执照，只不过要给你合理的补偿，了解吗？因为这边要显然大于，这个比较少见，啊，它不只是单纯大于，要非常明显的大于机关的功能，好，这样可以懂我的意思吗？好，那没有问题之后呢？所以像我们讲义的101页。这个架构你会了之后，像101页91年律师好下面的考题呢，我相信同学回去呢就能够自己演练。好，他说，甲就某笔土地啊申请建造执照，啊，经乙机关发给建造执照，那之后呢，因为申请建筑的地点早就已经经过国防部会同内政部列为军事禁戒管制区。那乙机关在甲施工一段期间之后，才发现有违物，有没有看到违物？好，所以依职权裁量之后呢，啊，就基于公益的考量，基于军事安全公益的考量，远大于人民的信赖利益，好，所以就通知甲要暂停施工。那甲不服，提诉愿。啊，请问第一个信赖保护的意义，啊，这种送分的，啊，要件，第二以及第三个法律效果，可以吗？好，那。这是第一小题，那第二小题呢？是要你谈完了抽象的概念之后，再把那个大前提，好，这个什么，应该反过来讲，再把个案的事实呢套进我们的大前提里面，啊，去做这个个案的法律适用的，这样来解吗？所以你要分两段去探讨，这样来解吗？好，好，那这个主要就是一个违法的受益处分，好，那。机关事后基于公益考量，要撤销人民的执照，啊，或者说命停工，好，那应该是哪一块？下面嘛，是不是？因为人民还是有信赖利益，啊，所以你至少是可以主张程序法120条的这个合理的补偿，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好，好，那以上是跟同学做说明的地方，91年律师，那通通没有问题之后啊，我们要往这个。要件呢，再进一步的去深入的分析啊，来看回这个讲义的103页，这个题目请你打星号。好，这个期待已久啊，这个从蔡宗正老师写过文章之后呢，就一直等看看国考会不会出题啊，到了去年终于出出这样的题目。好，但这个主要谈的是行政程序法119条的要件的分析。来，我们先想一下哈。你再看一下法律的法条，119条的条文里面，第一款哈，因诈欺胁迫贿赂啊，使行政机关做成处分，这个主观上，这个人民可不可归责啊？主观上人民知悉嘛，他明知嘛，是不是？所以第一款呢，主观上 啊，可规则。你说什么是主观上可规则啊？有，我们说可规则性讲的就是有故意或者过失嘛。啊，有责性可规则嘛，有故意过失的问题是可规则的，主观上。好，所以像第一款的情况，它是用诈欺，这就是故意啦。好，所以主观上绝对是可规则。那第三款呢？明知处分违法或者因重大过失而不知，这个也是什么？也是主观上可规则。你明明就知道啊，啊，或者你有重大过失啊，啊，主观上都是可规则。我们先不管客观，啊，因为客观上三个都的确是这个人民的确是有错在先，但是我们看的是主观，啊，主观上呢，第一款跟第三款呢，的确是可规则。那请问一下，第二款，对重要事项提供不正确的资料或者为不完全的陈述，使行政机关依该资料或陈述做成这个处分。这个第二款哈，主观上是否可规则，这个就未必了。第二款的情况，这个就未必了。你懂我的意思吗？为什么？因为有可能今天由您提供的这一份资料。这份资料本身呢，好，是由其他地方取得，由他人所取得。那特别是他取得的那管道呢，如果是一个合法的管道，好，或者譬如说你从其他的，也是其他的行政机关取得相关资料，然后去跟我跟 A 机关取得资料，再跟 B 机关去申请建造执照，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我跟 A 机关取得相关资料，再去拿这些资料去跟 B 机关申请建造执照，结果事后发现。A 机关给我的这些资料本身呢，有什么？有不正确，啊，有内容不正确的情形。那这个时候，我的信赖利益是否值得保护啊？你如果单纯看119条第二款，信赖利益是否值得保护，还是一样不值得保护嘛？对不对？因为我的确客观上已经提供了这个不正确的资料，使得 B 机关核发这个执照，但是我主观上真的不可规则啊。我不知悉啊，我从 A 机关取得啊，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或者我从其他管道来取得这份资料，从他人取得啊，好，那这样的情况之下，你说我从 B 机关取得这个执照，要事后被这个不能够主张信赖利益的话呢，这个的确是说不过去。好，所以这个蔡宗正老师的看法是认为说，在第二款的要件探讨上要有实力哈，他必须也要跟。第一款跟第三款呢做相同的解读，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第二款学说上的，我们先讲实务。啊，实务上呢，这个实务上，不论是当事人主观上是否可规则，好，那只要是提供不正确资料的话呢，都不能够主张信赖保护。好，稍微写一下。刚刚说学说上的讲法是说呢，应该限于主观上，啊，当事人主观上具有可规则性，应该限于当事人主观上具可规则性的情形。好，就第一个。学说上认为这个应该限于当事人主观上具有可规则性 的情形，你已经明明知道，啊，这些资料本身，啊，是不正确的，啊，那你还是你明知它有违法你还加以提供，但是实务上呢，啊，这个不论当事人主观上是否知悉，只要客观上，啊，你提供的是不正确的资料，啊，使行政机关做成处分，啊，那你都不能够主张信赖保护。简单整理，不论当事人主观上是否知悉， 只要客观上是提供不正确的资料，都该当第二款的要件，啊，他的信赖利益就已经不值得保护了，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好，那考试的时候当然不是只写答案啊，你要去说理啊，啊，那说理上，学说上是怎么去讨论，要做这样的线索解释啊？好，学说上的讲法是这样讲哈，他认为说今天这个主管机关依照行政程序法36条的规定，依照行政程序法36条的规定，行政机关有职权调查的义务啊。好，你 B 机关，好，你应该依职权调查，调查说当事人从 A 机关取得的这份资料本身，好，到底在客观上有没有瑕疵嘛？好，那你不应该说，你自己放弃你的职权调查的责任，你没有去践行你的职权调查的义务，却把这样的这个，却把这个却把这些相关资料的不正确性，好，的这个风险呢，这个由当事人来加以承担嘛？好，所以依照程序法36条的行政机关的职权调查义务，好来看呢，我们认为，好，这个行政机关应该主动依职权调查，好，那不应该把这样的责任呢转嫁在人民身上。我们来请同学先看一下103页，好，103页你看到他的这个第一点，好，第一点，好，他说程序法119条的第二款事由，虽然没有像13这两款呢，好的主观可归责为前提，好，但解释上呢还是应该画起来，以受益人具有可归责性为前提，不应该包括受益人对不正确资料的提供并没有故意或过失的情况，啊，尤其不应该包括这些不正确资料不是由受益人做成的情形啊，可以吗？好，那再来第二个打勾，好，他说更何况如果考量到处分机关应该依职权调查证据不受当事人主张拘束，好，则做成处分所依据的重要事项及证据呢，本即属于行政机关的权责范围啊，啊，怎么可以将这个证据事实认定错误的责任转嫁给不知情的人来加以承担，可以吗？啊，所以请同学你旁边先注明一个法条，刚刚跟你谈到的行政程序法的36条，啊，行政机关有职权调查的义务，应该主动依职权调查证据，啊，不受当事人主张的拘束，这样了解吗？好，那蔡老师呢更进一步的延伸，他跟你讲说啊，你看到第三点的第三行，他说再者呢，啊，这个对重要事项提供好不正确的资料呢，必须是什么？必须是限于啊受益处分的重要事项，好，也就是说做成这个受益处分所不可或缺的前提要件的。各位跟我讲，跟我今天跟 B 机关提供的这一份资料当中有一些是不正确的，可以吗？那必须是这个不正确的资料本身是那个执照的必要的条件，重要的条件，你不能说一些这个枝微末节的啊，这个资料呢，它的不正确性啊，那你也把它全盘否定掉。你不可以因为说一些小小的啊枝微末节的这个不正确资料，就全盘的否定掉我的信赖保护了。啊，必须是说，我今天针对这个啊这个不正确资料的提供，这个不正确资料本身必须是做成这个受益处分的必要的条件。啊，会直接影响到那个处分的做成。好，那这样的情况之下，你才可以讲说，啊，有这一款的该当，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好，所以这个在考试上呢，要请同学反应特别的快，啊，因为未来信赖保护原则已经考到烂了。好，那这个考题是刚出现，这个问题争点早在这个在实务上已经采撞多年的，好，但在各位的考试上呢，刚出现，啊，所以我相信在这一两年一定会有很多考题考到类似的情形。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好，所以请同学一定要把第二款把它掌握住。好，好，那这个是跟同学介绍的地方，那题目你可以回去自己做演练看看。好，那接着呢，我们要跟同学来看的是大法官针对信赖保护原则所做过的解释，在105页525号解释。好，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525号解释的部分。这个解释啊， 在各位的考试当中是直接有出题过的。你说放在哪里？它放在这个讲义的第101页，那个101页的95年律师，好，就是直接考525号解释，好，就一模一样，题目一模一样，好，那这样的出题方式我讲过，好，这种老师就最稳了，出这种题目，好，他最不会被骂，好，因为是出大法官解释，好，所以你对大法官解释的部分要特别的熟悉。那这个解释呢，是跟有一部法令叫《后备军人转任公职比序条例》有关，啊，所谓的比序条例。后备军人转任公职比序条例的规定是说，啊，这个有一些当过兵的这个军人呢，他退伍之后，啊，如果要参加公务员的考试，那如果考试及格的话呢，啊，可以晋升比较高的等级。啊，他这个累计他以前的这个军职的生涯，让他的公务员的等级呢，啊，起序比较高，啊，所以你可以讲说，这样的法律本身是一个优惠性的地方，啊，那优惠这些后备军人，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啊，那只是说啊，这个后备军人转任公职的比序条例，它的适用范围本来在法律当中只有给予常备军官。啊，常备军官在退伍之后参加公职考试，考试及格，我就让你转任，这个我就让你进去较高的等级。好，这是法律的规定。那今天呢，在76年呢，全训部发布一个这个行政函令，解释性函令，他说啊，后备军人转任公职比序条例的适用范围不仅止于常备军官，更包括什么？更包括那些自愿，好，这个转服4年役的狱官，好，以前狱官是，现在应该也是一样，2年。好，那现在那他说，如果你是自愿转服4年役的狱官呢，好，那你退伍之后呢，我也让你享受比序条例的优惠。好，所以你简单的想，就是行政机关的解释函令增加了法律。啊，所无的范围，法律本来只有给予 A， 我让你 A 跟 B， 啊，这两群人都可以享受这样的优惠，好，啊，好，那今天啊，这个是76，我用黄色的写，这个是76函，啊，76函发布了之后，那这个甲呢，啊，本案当事人甲就看到了这个比序条例的这个76函，啊，这么好，啊。那所以他本来是一个2年的狱官，他就自愿的延长再2年，啊，再切2年，好，那就是他就自愿的延长2年的兵役，而且4年整个当完之后也核定退伍了，那退伍之后呢，就在家的准备考试，啊，只是一直都还没有去参加考试，所以根本就还没有考试及格，这样了解吗？那这个本案当事人甲呢？他是一直到民国86年，他才考试及格，了解吗？好，但是在期间呢，其实这个76函呢，早就在民国84年，好，就全训部又发布另外一个解释函令，那84年的解释函令呢，早就已经将76函呢给停止适用了，假如是不知道。甲都还一直信赖这个76函，啊，所以他就一直在这个准备考试，那打算要在他考试及格之后来享受76函的优惠，但是一直到他86年考试及格的时候呢，他及格之后要去申请比序条例的优惠，才知道说早在84年就已经停止适用76函了，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好，因此他的申请当然是被驳回了，被驳回之后不服气，打行政救济，申请大法官解释。好，大法官做出了525号解释，这样了解吗？好，所以这个就本案就是一个什么解释性函令的变更。好，解释性函令的变更呢，那影响到人民的既得权还是期待权呢？啊，期待权哦，是不是？什么是既得权？既得权就已经进到口袋了。我如果已经取得了权益，我已经是公务员了，你事后把我的公务员给摘掉，那是既得权的问题。 好，但是今天没有啊，我是对未来有一个憧憬啊，啊，我想说我只要考试及格之后去申请，就会有比序条例的优惠，所以本案充其量只是一个期待权，那这个期待权呢，被行政函令的变更，好，给影响的。好，那这个到底在信赖保护的适用上呢，该如何处理？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大法官在这个解释哈，还是从信赖保护原则的要件来谈起。好，信赖保护原则的要件，第一个，本案有没有信赖的基础？525号解释有没有信赖的基础？这个题目有没有信赖的基础？哪一个？有没有？有啊，哪一个？就76函啊，是不是？76函自然是作为当事人信赖的一个基础啊，这个没有问题啊，可以吗？好，那第二个，本案有没有信赖的表现？啊，有没有信赖表现？有没有？你说这个延长2年又退补了，好像是信赖的表现，应该是吧？但大法官说什么？大法官说不是。大法官在这个地方，他对信赖表现的要求非常的严格。我们来看一下他怎么讲。好，请同学翻到这个讲义的106页，106页。好，106页，我们请同学看到这个下面有一大段划线的地方哈。好，他怎么讲？他说，全序部的76函，好，虽得为信赖的基础，有没有看到？好，但是基于招募兵员的权益措施跟法律的规定，既然不一致，自不能预期其永久实施。好，除以有客观上具体表法权讲哈，客观上具体表现信赖的行为之外，好，尚不能因为比序措施的废止，就主张其信赖利益受损。好，就本件而言，好来看，参加转任公职考试的第一个，或者取得申请比序的资格。好，有些人是可以不用考试，就因为一些特殊情况可以取得比序资格。有两种情况，要么是参加考试，要么是你取得比序资格。好，至少是2块。好，这2块乃是表现其服役之初及针对应考试服公职可获得具有信赖的客观具体行为，可以吗？所以大法官在本案当中所谈的信赖表现是什么？要么是参加转任公职考试，要么是已经取得比序的资格。好，要么是参加转任公职考试，要去考试的。好，那或者是已经取得比序的资格，因为特殊的情况已经直接取得比序资格。好，那这样才算。那本案当事人呢，是一直到86年才考试及格，有看到？所以大法官说，本案就不该当所谓的信赖的表现，可以吗？好，这个部分本身抓得非常的严。好，那导致呢，本案大法官有没有再去往下讨论第三个要件跟法律效果啊？就不用啦、啊，因为我们说三要件要具备才能够发动啊。第二个就已经不过关了，就不用去谈第三个了。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但是各位考试不可以这样子哦。各位考试的时候，如果是你认为第二个要件在题目当中哈、哦、不具备，你还在往第三个讨论吗？退步延迟，了解我的意思吗？忠实好、哦、本案啊信赖表现该当，好、啊、那就第三个要件而言，等，这样了解我的意思？你要这样讨论，因为你不知道老师的看法是不是跟你一样，在第二个要件也是不具备嘛？了解我的意思吗？就考试的那个写法，就是你要把它写完整，要想赶快写下一题，那种急迫性，没有不能够这样子。就是你即便像比例原则也是一样，信赖保护也是一样，在前几个要件你认为就已经违法了，就已不该当了，你还是要退一步言之，啊，忠实认为前述要件该当，在第三个要件呢，情况是什么？把它谈完。好，那今天大法官525号解释，因为在第二个要件就打掉了，所以就不再往下去讨论。但是这一块哈，各位在考试的时候呢，你要做比较开放性的论述，开放性的论述。所以我们这边可以分成525跟什么？跟学说的讲法。525跟学说的这个讲法，啊，525是不该当，那学说是认为该当。那为什么该当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讲义。来，请同学看到这个讲义的第108页， 许东立老师啊，他曾经在574号有发表一份意见书，那去讨论早年这个525号解释的案例。好，我们看一下他的讨论的内容呢，也获得学界的肯定。好，我们看到108页，我们看到那个第二段，他说是自525号解释的情况，可以吗？好，第二行后段，该号解释是当事人以预备军官啊，是预备军官以取得比序公职人员相当俸级为目标，好，而现在旧法规定自愿延长服役2年，并且依法退伍，只是未及参加考试之前，相关法令就告废止，使得他的依旧法预期啊预期期待权可以取得的比序公职人员相当俸级的权益无法实现。好，你跳了四行，后段，好，他说，但当事人有没有看到？跳了四行之后的那个后段，但当事人已经有一定信赖表现的，是不是？他说什么？他说那个延长服役跟核定退伍，这个当然是信赖表现啊，可以吗？好，并且该表现是已经实现了取得比序资格的部分重要要件。如果还是以不具法律上利益的单纯主观期待来视之呢？啊，就你刚刚想说，如果你还是认为这只是一个单纯的主观愿望期待呢，对当事人明显不公。啊，况且这样的预期是可以预期可以取得的权益是凭他的主观努力可能实现的，而且也逐步在实现当中了。啊，所以这个这样的情形呢，你看到最后两行哈，如果他的其他要件都已经具备的话，就应该有信赖保护的适用，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啊，所以考试的时候，学界的看法在这个问题点上呢，是需要是这一段讨论，了解吗？那你刚刚把它谈完，啊，信赖利益值得保护，本案，啊，本案也是信赖利益值得保护，啊，那换句话说呢，三要件都具备，本案是应该可以主张信赖保护的，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好，那考试来看回这个95年律师的考题，我们看它怎么出。你看到101页哦，好，101页他是这样讲，他说95年律师，好，他这样讲，他说啊，全序部84年的函，好，略以呢本部64及76函，好，这个讲很复杂。就是说84函是停止76函，简单一句话。然后第四行，那甲呢转服4年的狱官退伍之后，在85年啊参加考试及格，其实案例是86年啊，86年及格。那应该还无法比照该条例比序，甲不服气，主张有信赖保护的适用，而提起诉愿。原主分机关认为行政程序法是90年1月1号施行，本案没有适用余地，请问甲的主张是否有理？这题要怎么回答？这题其实有两个层次的考出两个层次啊。第一个是程序面，第二个是实体面。你说什么是程序面？程序面就是今天这个对照机关呢，他跟你主张的是行政程序法的生效日、施行日。好，他跟你主张行政程序法的生效日是90年1月1号，这一天才开始生效。那信赖保护原则是在行政程序法当中明白的规定，程序法第八条。所以对照机关他认为在程序上呢必须是90年以后的个案啊才有程序法的适用，90年以后的个案呢啊才有信赖保护原则的适用，这是程序面的问题，这样懂我的意思吗？那实体面是什么？实体面是说，那到底啊如果有信赖保护原则的适用可以去适用它的话呢，到底有没有去符合信赖保护的要件，以及好发动信赖保护之后的法律效果是如何，这样了解吗？这只是有可能适用，程序面是说这个哪一天开始以后可以去适用信赖保护原则，可以去试试看，好，可以去讨论看看这个原则， 但是讨论的结果是肯定还是否定，那是实体面的问题，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啊，究竟本案该不该当信赖保护原则的要件，以及它的法律效果是如何，那个是实体面的问题。好，好，那这个程序面的讲法，对照机关这样的讲法本身是否有理啊？您聪明的你应该会回答吧？啊，这个是没有理的。为什么没有理？因为信赖保护原则它是法律位阶还是宪法位阶啊？它是宪法位阶啊，跟你行政程序法有没有通过有什么关系啊？你即便没有行政程序法，我从好这个宪法的法治国原则延伸出来的信赖保护的要求，还是可以针对国家的出尔反尔来主张信赖保护啊，是不是？好，所以在第一段你要谈的是信赖保护原则的法理基础，赋予它宪法的位阶，好，去探讨它的宪法上的这个正当性，好，就是谈那个525号那第一段讨论，然后因此去针对对照机关的第一个讲法加以否定，好，跟你立法者什么时候通过程序法一点关系都没有，好，这第一个点。那第二个点是谈什么？才去谈我们这边所讲的信赖保护原则的要件啊，法律效果是如何？这样懂我的意思吗？谈它的要件跟法律效果。好，了解吗？好，好，那只是说哈，这个信赖保护原则的要件，好，在要件跟法律效果呢，在讨论上哈，我们的大法官的525号解释呢，其实他谈的比一般的学理来的更加的完整。你说哪里有？有，在哪里？在这个讲义的第105页，好，105页这一整页，105页这一整页是大法官好525号解释呢，针对信赖保护原则所提出来的啊最详尽的一号，这个最详尽的内容，好，就这个解释是大法官在信赖保护原则的解释谈的最完整的一号，那只是说刚好本案。当事人到第二个就被打掉了，所以本案当事人不是用这一面的一些信赖保护的这个法律效果了，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可不可以理解？好，就是大法官讲得很好，讲得很多，但是刚好本案的案例只有到前面这边就打掉了。好，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525号解释这105页这一整页哦要讨论的地方。但因为很这个写得很繁杂齁，那考试的时候我一定要提过齁，就是你不要团块式打法，不要把它写一团，你要分点分项齁，那我们帮你把它分点分项成这个讲义的第108页，好，108页，大致上呢105页的那个内容呢可以整理成108页下面到109页上面这一段话，好，我们来看一下。好，你看到108页下面哈，那个体系整理。首先在信赖基础这一块哈，大法官其实有多讲几句话，要稍微记。好，他说，如果今天法规是第一个定有施行期间，或者第二个因情势变更而停止适用，这个时候完全不构成信赖的基础。你说这什么意思啊？譬如说今天这个。我们做这是84函嘛？84函以前，啊，这个有76函的适用；84函以后呢，这个没有76函的适用。好，那如果今天哈，假设当年这个76函呢，在制定的过程呢，它有多加一句话，多加什么？多加说，这个。当申请人呢，必须要在民国八十年以前，至少要在民国八十年以前就要考试及格。好，80年以前就要考试及格的，这个才有本76函的适用。啊，就我给我的76函定了一个落日条款，到80年以前，啊，都可以适用，超过80年就不得适用，定有施行期间。那这个时候的甲自然不能够主张，好，信赖保护，要懂我的意思，因为已经有施行期间了，我丑话说在先呢。好，好，这第一种情形。那情势变更，比如说今天因为重大的天灾、重大事变，好，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导致考试无法举行等等等的。好，那这样的情况呢，这个也都不能够去主张所谓的信赖的这个信赖基础。好，那第二个我们看到信赖表现109页，他说，这我们讲过，如果是纯粹主观上的愿望或期待，这个都不算。好，必须是什么？必须是因为公益的必要而废止法规，导致人民圈起来客观上具体表现，就是说人民在客观上要有具体表现。好，这是第二个信赖表现。好，信赖表现。那再来呢，请同学把这个，我们刚刚不是讲说信赖利益要值得保护吗？好，这个信赖利益要值得保护，然后请同学哈，你稍微改一下哈，你把那个信赖表现的第三行，他是不是有讲到说，因信赖而生的那个实体法上利益，对不对？你把实体法上利益，你把它圈起来，圈起来，实体法上利益，你把那个实体法上利益呢，你把它圈起来，你把它拉到信赖利益这一块，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好，就是所谓的信赖利益这个要件，各位在考试上你可以讨论两个点。第一个点是什么？第一个点是本案到底是既得权还是期待权的问题。既得权跟期待权，好，是哪一个还是两个都是人民的信赖利益？好，作为人民的信赖利益的，是不是以既得权为必要，还是说期待权也可以作为人民的信赖利益？这是第一个考试要去分析的点。第二个点是什么？第二个点是作为人民的信赖利益的，好，是不是只有实体法上的利益？啊，实体法上的利益，还是说其实程序法上的利益也可以作为值得人民啊这个加以主张的信赖利益？程序法上的利益。实体法上的利益跟程序法上的利益，大法官的讲法看起来似乎是什么？似乎是只有实体法上的利益。好，525号解释是只有基于实体法上利益这一块。那请问，如果今天是程序性法规的变更呢？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如果是程序性法规的变更，好，对人民在程序上造成不便，旧的程序性法规人民相对有利。新的程序性法规，人民相对不便，啊，譬如我增加一些程序上的这个要具备的要件，很繁琐的要件，好，那这样的程序性法规的变更，好，对人民，这个人民呢，可不可以因此去主张所谓的信赖保护原则呢？了解吗？好，好，那在这一块呢，大法官似乎是采什么？采取我们向来实务上的一种讲法，叫做实体从旧，程序从新这样的原则。好，我们来看一下吴坤老师的解读。你看到第一点，下面学说见解补充。他说，本号解释认为啊，信赖保护原则仅适用于实体法的废止或变更，程序法仍然遵循实体从旧、程序从新这样的原则，可以吗？好，所以至少525号解释是不认为程序法上的利益可以作为人民的信赖利益的。我打问号，为什么要打问号？因为学说上有不同意见，而且吧，你当然可以这样分析啊，你可以分析说，哎，大法官525号解释不采啊，但是学说上的讲法是认为呢，程序性法规的变更，好，在这个在目前呢，因为早期可能很忽略成这个人民的正当法律程序嘛，那正当法律程序原则都已经被大法官解释一再一再的强调，在后管境一再一再的强调正当法律程序的保障了。好，所以人民应该要能够应该是可以去主张所谓的程序法上利益好的这一块。好，所以学说上的讲法是认为说哈，还是要个案利益衡量。好，人因个案做利益衡量。好，还是应该在个案当中去做利益衡量。你说什么是个案做利益衡量啊？好，这个我们就待会哈，我们待会会跟你去讨论实体从旧、程序从新的那个章节，我们再来跟你谈，好不好？你先把它放进来。说学说上，你简单的记，不当然啊， 不必然是完全否定程序法上的利益。好，这个还是要做个案的利益衡量，好，待会再谈。好，那以上是跟同学所介绍的这个信赖表现。好，那在信赖利益是否值得保护，我们谈过的信赖利益这个要件，那值得保护呢，我们来看一下是否值得保护。大法官谈出了两句话，他说下列两个情况是信赖不值得保护。好，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是啊，如果经废止或变更的法规有重大明显违反上位规范，啊，就是那个法规本身啊太严重的抵触宪法或者法律啊，明显的违法。那第二个呢，法规是因为主张权益者以不正当方法或者提供不正确资料而发布，这个很像我们程序法119都讲用诈欺啊、胁迫啊、贿赂使机关做成处分。那同学会想说，那为什么大法官不直接写程序法119条呢？因为今天程序法119条是在处理行政处分的问题啊，那今天是什么？这个行政法规的废止或变更有没有信赖保护的问题啊？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吧。所以哈，你曾经就考过一个题目，考过一个题目，什么题目？法规的废止或变更跟行政处分的撤销或废止，好，在信赖保护原则的适用上有何异同？可以懂我的意思吗？好，这个在哪里？这个考题就在你的讲义的101页的94年地册就考到说，哎，如果是行政法规的废止或变更跟行政处分的事后废弃，啊，这二者在信赖保护原则的适用上有何异同？好，那我们讲相异点就知道了。相异点是大法官好在信赖利益是否值得保护的要件上呢，行政法规谈的内容跟程序法119条有出入。好，因为在行政法规这个地方你可以多谈说，如果这个法规有重大的明显违反上位规范，好，那那个就是程序法119条没有谈到的部分，可以吗？好，那第二个差异是什么？我拉过来这边整理。好，第一个差异是啊，信赖利益不值得保护的这个要件，啊，这个要件上呢，在行政法规跟行政处分有差。好，那第二个差异是什么？第二个差异是信赖保护原则的法律效果。啊，法律效果，在法律效果的判断上，这个也会跟行政处分有差。就行政法规的事后废弃，跟行政处分的事后废弃呢，好，在法律效果的判断上，这个也有差。哎，同学们，一下，我们刚才讲过，行政处分的事后废弃的法律效果是什么？啊，就是要么是存续保护，要么是财产保护嘛，对不对？好，但是如果今天是行政法规的废止或变更呢，我们来看一下大法官怎么讲。好，大法官在109页，他跟你讲说，如果信赖保护的要件有该当，好，圈起来，这个要记，行政机关就应采取合理的补救措施，或者订定过渡条款，可以吗？啊，采取合理补救措施或者订定过渡条款，好，那这个都跟这个存续保护、财产保护呢，好，这个在概念上这个有出入，好，所以你在法律效果的判断上呢，你要知道有这样的差异，啊，也因此在我们的讲义的104页，啊，那老师，我都一直翻来翻去啊，一直翻你才不会想睡觉嘛，对不对？好，我们看一下哈，104页那个信赖保护的效果，那个 A 跟 B， 啊 ，A 跟 B，A 是存续保护。B 是财产，反过来 ，A 是财产保护 ，B 是存续保护。A 跟 B， 你旁边拉一条线，写行政处分。好，然后那个 C 其他方式是什么？就是行政法规。行政法规的废止或变更，它的信赖保护的效果，好，就在 C 那一块。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好， 好，那以上是跟同学做说明的地方，啊，这个行政处分跟行政法规，啊，还有五二五号警示的部分。好，那这个信赖保护原则五二五号解释呢？你说这样就考完了吗？还没有。好，来我们先看一下哈，你看到这个101页，101页。91年律师考了嘛，对不对？考过一次，然后95年律师又考了一次，好，信赖保护。其实，在中间哈，这个我印象中是93年，就在你的110页，93年呢，法官呢又再考一次信赖保护。好，我们看一下110页这一块。好。110页这个93年法官哈，来我们看一下他怎么讲，他怎么考。这个他是考说法规的废止或变更法规哈，那如果对法规的施行已经有表现提升信赖的事实，因而受有不利的影响的话，好，那这个是不是即有信赖保护原则的适用？啊，那请你附具理由。好，第一个法规变动的原因，第二个法规的溯及适用。好，请你分别来回答这个问题。这要怎么回答？这个题目，这个题目其实哈，我觉得这样出，很不公允。就是说，这样的出题方式的话呢，你除非是对525号解释非常非常的熟，不然这个题目你其实回答大概就是在乱写一通。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因为他这样问法，给你看了10遍，你还写不出来。那为什么？因为他去考525号解释，他其实525里面呢有3个层次。好，那哪3个层次呢？我们来看一下哦。你看到我的讲义的谈法，讲义的谈法，来，你看到第一点哈，我们先谈一下信赖保护原则的意涵。好，信赖保护原则的法理基础啊，它的要件啊，我们在第一段跟你讨论完。好，然后接着我们来跟你谈的是，他说哈，法规的废止或变更有没有信赖保护的适用？我们看到111页，好，111页呢，它题目怎么问？题目是问说，请你从2个角度来分析。第一个是从法规变动的原因这个角度来分析，好，第二个是从法规的溯及适用这个角度来分析，好。那个法规的溯及适用这个角度哈，我们待会会在你的讲义的144页。144页会跟同学去讨论那个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则。好，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则是这个题目的第二小题要回答的，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好，那第一小题呢，第一小题是要考525号解释的3种法规变动原因嘛。好，我们来看一下，看到111页，我帮同学整理好在这个讲义里面。好，他是这样讲哈。首先呢，525号解释，如果你仔细去看，你会发现哈，它其实针对法规的变动原因的不同，好，因为法规的变动原因的不同呢，人民得否主张信赖保护原则也会有所差异。好，第一种情况他怎么讲？他说，如果今天法规是定有施行期间，或者因为情势变更而停止适用，我们讲过，第一种情况有没有信赖的基础？没有嘛，对不对？所以第一种情况可不可以主张信赖保护？就完全不可以主张，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好，所以在第一种情况之下呢，是完全不可以主张信赖保护，打个叉。你人民完全不可以发动信赖保护了，啊，因为都已经丑话说在先，啊，定有施行期间，啊，或者因为情势变更而停止适用，这个不生信赖保护的问题。好，再看第三种，那如果今天你看看内容，好，如果今天行政机关的废止或变更法规画起来，只是行政上的一时权宜之计，啊，他贪图便利，贪图便宜，啊，那或者出于对部分规范对象不合理的差别对待，不公平，啊，特别有利于少数人，啊，或者其他非属正当的动机。而恣意的废止或限制法规，那这个时候人民可不可以主张信赖保护？ 当然可以啊，是不是？所以第三种情况就完完全全可以主张，打个勾，可以吗？好，那剩下的就是第二种，第二种要看情况。好，第二种怎么讲呢？第二种是说，如果他的这个废止或变更法规是有公益的考量，啊，他有公益，但你也有信赖利益哦。他有公益，你也有信赖利益，啊，只是因为他的公益大于你的信赖利益的话，啊，这个时候是什么？这个时候他可以废止或变更法规，但是要给你什么合理的补救措施或者订定过渡条款嘛？懂我的意思吗？你就把它想成是财产保护嘛，了解吗？就是说他可以去废止或变更法规，只不过要给你合理的补偿啊，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好，所以在第二种情况之下呢，是刚好一半嘛，说他可以因为公益考量来废止这个法规，但是你毕竟有信赖利益。好，所以这一段的最后两行，他说他基于信赖的保护，他要采取合理补救措施或者订定过渡条款来减轻这个损害，好吗？好，就这样子而已，其实也不难，但是你没有看过就是写不出来这样的内容。好，那以上是跟同学介绍法规的变动原因的部分。好，沟通没有问题之后呢，这个是525号解释呢，考到最极致，就这样子，已经把它都考完了，点都考完了。好，那你说在525号解释出来之后，后续有没有类似大法官解释跟信赖保护有关呢？有，好，大法官的605号解释，我们来看一下。605号解释啊，这个解释在各位的讲义的115页后面，好，那中间有一个589，好，112页有一个589，这个解释，我想在各位的考试的重要性相对不是那么的高，好，我们就跟你省略，直接看605号解释。605号解释来直接看到117页。我们就直接跟你切入，就这个解释跟525的差异之处，好，这个解释对信赖保护原则的要件上或者效果上，好，有何增删修改？好，那直接讲结论，好，这个605号解释在信赖保护原则的要件上呢，是针对期待权这一块呢做补充，好，它针对人民的期待权可不可以？啊，可不可以作为这个发动信赖保护的信赖利益呢？啊，这个605号解释是有加以补充的。啊，这个还是一样，打个一半，因为要个案判断。啊，这个要个案判断。好，那我们来看一下605号解释的讲法。605号解释在117页的出题字的地方。好。可以吗？就是那个117页的第二段，好，那第二段我没有画出底字的部分，好，是525号的内容，一模一样，可以懂我的意思吗？好，那有出底字才是605的特殊之处，可以吗？好，好，他跟你讲，他说，但是人民，可以吗？好，或者这样子哈，来，我们还是第二大段，我们再把它看过去，你会比较顺，好。他说，任何行政法规皆不能预期其永久实施。来行政法规发布施行后，订定或发布法规的机关，依照法定程序予以修改，应该兼顾规范对象信赖利益的保护，其因公益的必要修正法规内容。啊，如人民因信赖旧法规而有客观上具体表现的信赖行为的话，那并因法规的修正，好，开始来了，啊，开始行一下。他说，使其依旧法规已经取得的权益，这是什么？啊，这是既得权。我跟同学点一下哈，525号解释你去查一下，他只有谈到这一句话，他只有到此。好，但是605号解释还多加后面这一句话，他说，啊，与依旧法规预期可以取得的利益，这是605多加的哈。好，受损害者应该针对人民该利益受损害的这个情形呢，采取合理补救措施或者过渡条款减轻损害。好，开始来看下一行。但是人民依旧法规预期可以取得的利益， 并非一律可以主张信赖保护，啊，必须要视该预期可以取得的利益，啊，依旧法规所必须要具备的重要要件是否已经具备，尚未具备的要件在客观上，啊，这个合理期待它的实现，或者经过当事人的主观努力，这个要件有实现的可能性，啊，要参酌这些因素来综合考量，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啊，所以他的意思是讲说，如果今天是既得权，这个百分之百可以主张，但是如果是期待权的话呢，你要利益衡量。你要利益衡量，这个利益衡量是怎么谈呢？利益衡量的谈法是这样讲，哦，利益衡量的谈法是说，哦，当事人预期要去取得的那个权益，可能有很多的要件，有些是重要的要件，预期要取得的那个权益的要件分析，预期要取得的权益的要件分析，如果这些要件是重要的要件，跟不重要的要件，重要的跟不重要的，重要的部分已经具备，那不重要的要件呢，虽未具备，但是他说，在客观上，在主观上，我们看讲义他怎么讲。他说呢，这个没有具备的要件呢，在客观上可以合理期待它实现，或者这个主观上呢，经过当事人的主观的努力，就个人的努力呢，是有实现的可能。同学，我这个就不再写了吧，好不好？好，我们这个，字好多，哦，是不是？好，我念一下，就是在客观上呢，这个没有具备的要件，可以合理期待它会实现，未来逐步会实现。那经过当事人主观的努力呢，也有实现的可能。好，那如果也都符合的话呢，好，那我们就说这样的这个期待权呢，要加以保障。大家解我的意思吗？好，很抽象，看起来很抽象，没有错。我们待会透过题目呢，来帮同学做演练。你先整理那个抽象概念，了解吗？跟你抽象概念你要记啊，你考试才能够去做利益判断，利益衡量，了解吗？好，我知道很枯燥，很乏味，好，这个，但是考试就是会考，好，这个再给自己一次机会，啊，这个就是再记一次嘛，好不好？那记完，好，一考就吐掉 ，OK， 好。就这样子了，好不好？这个是跟同学做说明的地方。好，205号解释，就到此。好，那没问题之后呢？接着哈，那我们既然都已经谈到了这个既得权跟期待权，我们就把重心拉到144页来谈这个法规的真正溯及啊，跟不真正溯及的部分。只可以配合刚刚那个93年法官的考题，他那个第二小题，请你从法规的溯及适用的角度来分析，信赖保护原则。现在是已经开学了，是不是？还没有开学，没有开学。现在是暑假吗？我刚刚去游泳池游泳的时候，怎么都没有人，害我觉得怪怪的。然后我没有带洗发精，我就跟一对父子，爸爸帮小孩子洗发，这个洗澡，都已经帮他抹那个洗发精了。 我说先生对不起，不好意思，我忘记带那个洗发精，可不可以跟你借一点点啊？但是我还没有游完啊。哦，好，谢谢。那我就用肥皂洗头发。他就是你知道这意思吧？就是他还没有游，就他待会游完还要再洗一次啦。好，那就是洗发精不够借我啦，就这个意思啦，你懂我的意思吗？好，我就啊，那台湾不是很有人情味吗？怎么会变成这样子？好，那就算了。哎，怎么会这样子？好，其实怎么讲？我觉得不错啦，哈。我讲一个我在那边的一个经验啊，怎么就是 surprise 那个经验。我曾经在波旺住过一阵子，好，然后那个地方哦，那个地方的游泳池哦，那是有个 surprise， 说怎么 surprise？ 他每个月好的有一天好，就是礼拜天的下午时段，他们叫什么？他们德文叫做阿当和伊娃斯塔，就是翻成中文就是亚当跟夏娃之日啊。那你知道我的意思了吧？这是什么东西？就是全部的人都要怎么样？都要脱光光，都要脱光光游泳，你了解我的意思吗？老师，那你有没有游？我就赶快起来啊！大家瞄一下，就赶快闪啊！那就这样子啊。那游单，那你说那都是那个年轻貌美的在游吗？或者老的在游？都有啦，都有。他们可能就是觉得很自然。然后你出去门口的时候呢，他送你一个苹果。为什么？因为都是禁果嘛，对不对？他就送你一个苹果，就这样子。好，对啊，好，好啦，那这个考试也没帮助嘛，吼。看一下。好，那我们看到这个法规的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则。法不溯及既往原则啊，这个概念呢，你观念上你要知道，它是隶属在信赖保护原则之下的概念，有没有印象？信赖保护原则它是王道。法不溯及既往原则，法不溯及既往只是一个原则，它可以有例外。好，就我们不是完完全全的禁止法规的溯及适用，只要这个法规的溯及适用没有去抵触信赖保护原则的话，没有严重的侵蚀信赖保护原则的话呢，其实并没有完完全全禁止法规的溯及适用。概念上你要非常的清楚这个概念。好，那法不溯及既往原则呢，在学理上的判断有两种类型。第一种叫法规的真啊，就如果法规有溯及既往的话，好，那第一种叫真正的溯及既往，144页，好，那145页，第二种叫不真正，好，不真正的这个溯及既往，不真正，那这两块在谈什么？这其实很简单，所谓的真正法规如果有真正的溯及既往的话。它指的是当事人的既得权益，好，当事人的既得权益有受到侵害的情形，好，当事人的既得权益有受到侵害的情形，好，影响到已经影响到当事人的既得权，这种情况是法规有真正的溯及既往。那什么情况是不真正呢？就是当事人的期待权。期待权呢有受到影响的类型叫不真正法规的不法规有不真正的溯及既往。好，不真正就是什么？就是假的嘛，它实际上并没有去溯及的，好，就不真正。好，那我们简单的讲它的例子。好，所谓的真正的溯及既往呢，指的情况是说，譬如今天现在是民国100年，把它拉长一点，民国100年，那假设呢？在民国100年以前呢？某甲，他民国97年，就已经考进台大法研所，那进了台大法研所，入学，入学了之后呢，到了民国99年，法研所 念了这个两年呢，啊，他已经怎么，他已经这个整个法研所都念完了，啊，他论文写完了，他已经毕业了，啊，入学97年入学，99年毕业，啊，这个时候呢，当事人的生活事实是开始与修啊，开始于这个我们说好100年法规有修正，这个是新法，这个是旧法。当事人的生活事实呢，是开始于旧法时代，而也终结于旧法时代。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当事人的生活事实就是念书嘛，念法研所嘛，开始于旧法时代，也终结在旧法时代。这个毕业证书是他的什么？既得权，放进口袋，可以吗？好，那当初是怎么讲？当初是，你要念法研所，要修的学分是24学分。24学分，再加一本论文。好，学分修完，论文写完，好，那就能够毕业了。这当时的标准，那现在呢？改了吗？好，不管。假设后来呢，100年改成什么？改成是28学分，要多4学分，啊，要写论文，还有什么？我听说好像后来这几年是改成说还要有那个外文的成绩证明，就是你要考托福啊，考德文、日文啊等等的，就是你要有第二外国语，啊，第二外国语的这个证明，英文也可以啊。好，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如果今天民国100年新法修正，好，不只是对以后的学弟妹有加以适用，而他还有什么？他有溯及去要求以前已经毕业的学长姐要回来多补这样的论文啊，多补这样的学分跟语文要求的话，我们就讲说这样的法规是什么？真的有溯及啊，真的有溯及既往，真的有去影响到人民的既得权，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啊，所以我们才讲说这样的既得权啊受到限制的情况呢很少见啊，很少政府机关胆敢做出这样的事情啊，都已经是人民的既得权呢，你还要要求人民的既得权呢啊给吐回啊，这种情况很少见。好，那这种既得这个法规的溯及啊，法规的真正的溯及既往呢，好，我们说原则是禁止的。你说这边怎么是原则禁止，不是绝对禁止啊？因为有些情况之下，法规的真正的溯及既往，它其实不是要去限制人民的权利，而是什么？而是要提供给人民额外的福利，提供给人民额外的给付，啊，受益性的法律的真的这个溯及既往，啊，那如果是受益性法律的溯及既往呢？这个有没有禁止的必要？就没有禁止的必要性，啊，所以我们说原则禁止，但是例外的情况呢？如果是受益性，啊，受益法规。啊，受益性法规的溯及适用呢，这个其实我们是可以加以接受的。那我们说这样的受益性法规的溯及适用，为什么可以加以接受？因为它没有去抵触信赖保护原则啊，对不对？我们说信赖保护原则的前提是，好，啊，这个什么法规的溯及适用是影响到人民的信赖利益嘛？那你今天是对你有利啊，好，啊，对你有利，所以这其实并不会去抵触信赖保护原则。好，在哪里？在你的讲义的145页。好，145页，我们来看一下哈，他怎么写。真正溯及既往第一个概念啊，概念写的比较抽象。他说啊，新法事后变更干涉已经解决啊，就已经终结的生活事实啊，已经解决，已经终结的生活事实。那处理方式呢？第一点哈，原则是禁止，有没有看到？原则禁止。但是有例外，什么例外？啊，你看那个第三行后段，他说 B 的第三行后段，他说如果是追溯的法规是没有构成人民权利的侵害，有利法规啊，是不是？或者是一点点轻微的限制，我们讲过嘛，轻微的干预不算干预嘛，是不是？那这种情况的话呢，啊，那都允许这个什么法规做一个溯及的适用。啊，原则是禁止，但是例外在受益性法规的情况，我们认为是可以来溯及适用的，这都可以接受。好，那接着我们来看的是不真正溯及既往的情况。好，那 在不真正做田忌王的情形呢，这边也是一样，旧法跟新法，那还是一样，旧法的规定是24学分，论文写完才能够毕业，那新法是多加4个学分，那以及要求额外读文证明。那今天呢，假设某乙，是民国99年才入学，99年入学，到了民国100年的时候呢，他可能是刚念研一，要升研二，那这个时候法规校规就已经修正，校规修正成是说以后要多学分，还要有语文的证明。那请问一下，在这个情况之下的某乙呢，这个有没有义务呢？要配合学校，在毕业之前呢，也多增加这个学分数。这个某乙呢，到底是可以主张适用旧法规，他入学时的旧法规，还是说呢，他可以去主张适用这个还是说呢，学校可以要求某乙呢，必须要一体适用这个新法规，跟学弟妹一样一体适用新法规？谈乙这个情形，到底乙是适用旧法规呢，还是适用新法规？那这种就是所谓的不真正溯及既往的情形。当事人的生活事实是开始于旧法时代，但是有没有终结在旧法时代？还没有记得。那他的生活事实是一个连续性的生活事实，并没有终结在旧法时代，而是横跨新旧法。到了新法时代还持续下去。那这一种没有终结在旧法时代的连续性的生活事实，因为法规的更动而影响到当事人的期待权的话呢，我们到底该如何适用这个法规啊？这个在早期传统的见解，传统的讲法呢是认为呢，还是要适用新法规，还是要适用新法规。为什么要适用新法规？因为早期认为所谓的法律的法不溯及既往呢，这个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则的适用，只有给予所谓的既得权的保障。早期认为只有这种类型呢，我们才严守法不溯及既往原则。至于如果是这种横跨新旧法的情况，它充其量只是要求这个当事人在新法生效的同时，跟其他人一起适用新法规。我并没有溯及回溯去处罚去限制你这个前面这段生活事实啊，我只是在100年新法生效的同时，一体要求你呢也要来加以适用新法规。所以早期的讲法呢，他认为呢，那可以要求你呢跟学弟妹一样适用新的校规来加以适用。但是我们都知道说，这样的讲法本身其实什么，其实就太过漠视这个乙对旧校规的信赖利益了嘛。因为很可能我当初进到台大的目的就是想说，台大的学分数还蛮少的，又没有要求一个外文的证明，相对可能比较简单，所以他可能念台大，可能是这样想，假设的哈。那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那早知如此，我就不选择这个学校了。那所以目前的这个学界的讲法呢，我们都比较新进。比较新进的学界的讲法呢，是认为说，这个在不真正溯及既往的情况，在人民期待权受到影响的情况呢，还是应该要做利益衡量才对。就我们刚刚写的，要利益衡量。这个利益衡量讲的就是说，天平的两端，一端是人民针对旧法规的信赖利益，把它写过来。利益衡量的重点是指说，一端是人民针对旧法规的信赖利益，对旧法的信赖利益，跟什么？跟新法，新法呢，新法的生效要追求的这个公益的目的，新法生效所要追求的公益的目的。那这二者来做利益衡量。如果你今天认为说人民对旧法规的信赖利益呢有大于新法生效要追求的公益目的的话，那这个时候我们认为 那的确当事人可以主张适用旧法规。啊，换句话说，信赖利益啊优于啊公益的考量。但是如果你认为说今天新法生效要追求的公益目的呢，是大于人民对旧法规的信赖利益的话，那这个时候是什么？这个时候你还是必须跟学弟妹一样，一起适用新的法规。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就是做利益衡量。好，这个其实没有很复杂，好，只是要你去个案判断，好，到底这个题目里面呢，信赖利益大还是公益的考量大？好，那你说这样很抽象，我要怎么去回答？其实重点都会摆在这个信赖利益的要件的探讨上这一块。那你考试的时候你可以怎么写？我的建议是这样子，你就抓那个605号解释。605号解释的那个要件呢，来加以分析。好，你去分析说，对于这些啊，对于人民期待权的那个要件，啊，如果是重要的要件，它有没有具备？那如果是不重要的要件，啊，虽然没有具备，但是在客观上有没有可能合理的期待它会实现？透过当事人的主观努力，有没有可能达成？啊，如果你分析出来呢，认为说，好，这个。要件都具备的话呢，那结论上应该是信赖利益大于公益，好，那就应该让当事人可以主张适用旧法规，这样就相对的具体的，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好，那所以举个例子，比如说像现在，可能今天这个某乙呢，他才刚入学而已，才刚入学一天，不，那个半年，啊，上个月就修改了，那可能他的学分数可能只有修个4学分而已。好，重要要件好歹是什么？学分数都修完了，好，就是说至少是大多数的学分数都修完，好，论文可能已经有初稿，好，那这样的情况之下，你才能够讲说信赖力已经够大了。所以如果今天是一个97年或98年就已经入学的，好的这个学长呢，他到了100年的时候呢，都已经快要毕业了，啊，差几个月啊就要考试就要毕业了。如果你还拿新校规在他身上要适用的话，那就不合理呀、啊。这样懂我的意思吗？所以这样的做法就是个案判断，每个人的结论都不一样。啊，新进的学弟妹，你要配合校规一起适用。好、啊，那如果是什么？如果是早期的学长姐，他已经快要毕业才修改校规，那就没得适用。那你说，那这个问题实务上应该会发生吧？我跟你讲，实务上是怎么做？都是说啊，民国100年以后入学的。才要100年以后入学的才要适用新校规，所以就避到这个问题了。了解我的意思吗？就是他以校规生效的同时啊，就生效以后入学的才加以适用，啊，这就比较这个和缓，就不会发生问题了。好，那这个是跟同学讨论的地方啊，就是不真正溯及你要利益衡量，好，真正溯及原则是禁止。好，那以上跟同学介绍这个部分。好，那在不真正溯及这个地方，我们看一下讲义。好，145页。145页这个地方，概念哈，它只是跟你讲说，新法对于现在正在进行、尚未终结好的事实，向将来发生作用，这写的比较抽象。好，那你概念上就是。开始于旧法时代，还没有终结在旧法时代，而横跨新旧法的生活事实。好，处理方式倒数第四行，传统上认为啊，法律的不真正溯及，好，只是要求新法自生效的当时能够立即开始适用，没有溯及既往的问题。好，所以早期呢，都容许立法者啊或者行政机关呢做这样的新法的一体适用。好，但是看到146页下一段，近来学者呢逐渐反省，好，认为说，即便在不真正溯及的情况呢，人民的信赖旧法规的信赖利益呢，还是应该某程度要受到保障，它必须要跟新法的公益做利益衡量，可以了解吗？好，那所以这个是目前针对不真正的情况呢的一个处理模式。好。那如果考试你想要举大法官解释的例子呢，我们可以看一下577号解释，我们把它看完就下课。577他跟你讲说啊，577号解释哈， 这个解释讲的是烟害防治法，烟害防治法，啊，烟害防治法在法条民国86年3月立法通过，好，86年3月立法通过，在法条当中要求什么？要求说啊，烟品的制造商、进口商，啊或者零售商，要在你的香烟，啊加一个这个外包装啊，去标示那个香烟的含量，焦油的含量多少，尼古丁含量多少，啊给你画一个可怕的这个肺，是不是啊？然后画个骷髅头，好，那让这个一般国民呢？啊，这个避免去吸烟，啊，所以他的立法目的很明显的是要这个追求这个全体国民的这个健康，啊，基于国民健康的考量，啊，所以在法律当中呢，可以烟品的制造商、零售商一个标示的义务，标示香烟含量的义务，那这个标示的义务本身限制谁的权利啊？限制烟品啊这个贩售者的财产权嘛？好，为什么？因为我今天我透过香烟打广告，这是我的营业自由。我要不要打这个广告呢？是我的营业自由啊。那你要我做的是一个负面广告、负广告，等于是对我的营业自由呢有所影响、有所限制。好，所以就会涉及到违宪审查的问题。好，那大法官在这个解释当中是怎么讲？大法官在这个解释当中哈，是这样讨论。因为你说这个问题为什么跟不真正有关呢？因为今天法规是民国86年3月立法通过的，好，那其实哈，这个86年3月立法通过，不是通过的当下就马上生效使用，而是什么？而是给了6个月的过渡条款，一直到民国86年9月才正式的施行。这样懂我的意思吗？法律的通过在3月，到了9月才正式的适用新法，啊，对违反标示义务的业者呢加以开罚，啊，真正的处罚是在9月以后，9月以前呢，这倒还没有。好，但是其实无论是3月以前，啊，无论是3月也好，或者9月以前也好呢，好，这个烟品的业者呢，都不断的有进口，好，不断的有贩卖的行为嘛。所以好尖啊，所以这个有什么？所以这个当事人的生活事实是开始于旧法时代，我早就已经进口了，我一直挂在我的这个商店。好，那你的法规呢？86年突然更改，啊，我的连续性生活事还没有卖完，我烟还没有卖完，我一直在卖香烟。好，那你突然要开罚，那这个对我的这个期待权总是有影响。我的期待权是说，我旧法就是我可以不用广告啊，啊，不用广告，那可以赚很多钱啊。但是你这个新法一修正之后，变成是要打负面广告，啊，对我就有影响。好，那这个解释大法官最后是做合宪的宣告。为什么合宪？大法官他做了利益衡量。啊，大法官说3件事情。啊，第一件事情是说，我们做公益跟私益做利益衡量。今天这个立法目的很明显是有助于国民健康，国民健康是一个重大公益的考量，这第一个。第二个理由是什么？第二个理由啊，他跟你讲说，更何况我仅是要求烟品业者科于一个标示的义务，我不是要你全面下架回收，不是要销毁啊，你可以在既有的香烟上加一个外包装，就只是这样子而已，贴个贴纸，就只是这样子而已。所以他认为说限制尚属轻微，啊，跟要求当事人全面回收，啊，这个相较之下呢，其实对烟品业者呢，其实限制是轻微的，限制尚属轻微。第三个，啊，我也给了过渡条款，啊，我不是说法规一通过就马上适用，我有过渡条款的设计，我符合大法官525号解释的要求，啊，所以你可以讲说后两者呢，啊，是对个人权益的侵害呢，啊，对个人的权益，啊，对业者的权益呢，业者的权益其实已经有加以保障， 已经有顾及到业者的权益了。啊，所以利益衡量之后呢，他认为国民健康还是重要。啊，所以这样的法规是合宪，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好，你可以回去看一下哈，这个讨论是在你的讲义的149页。好，149页的上面这一段呢，在谈这一块，这样懂我的意思吗？149页的上面。好，好，那以上是跟同学介绍这个信赖保护原则、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则，你一定要搞清楚这一块。好，这是考试一个很大的重点。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